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是双休日，我们在周末的节目里呢还是要照例要为您带来咱们古曲爱好者喜欢的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本周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北京曲艺大观院啊，咱们北京市曲艺团在前门老舍茶馆的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是青年演员何丹，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梅花大鼓王二姐思夫，伴奏马小祥、鲍丽、王雪、郭振彪。 剩下亲姐儿两个，长大成人，许配了财。 小空。 前门以里塞北幽州，系了旮旯住满洲，满街跑的几个大妞妞，头上梳的本是两把头，兜兜还有个家家空，再绣上个妞儿她，手拿着竹竿，这个妞儿来够水流。哎，那他呀把兜兜绣完毕，一到前门外，首饰楼先打一卦，银锁链儿，兜兜上鞍赤荆州，有人要把我的兜兜带，除非是心头一头脾气儿柔，上了我的楼啊，跟我打上个对头，再偷着带上我的豆味豆，我的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哎哎啊啊啊啊啊，